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，下降一位。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，离别时最心动的声音。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。 杨俊言还不厌，本周新歌上榜。 做小的人多可怜，义无反顾的卑微表现。做小的人好几年，假装不在乎却还争辩，把心留在三人之间。 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是杨振东带来的《一个人的逃跑》。这首歌的创作和演唱者叫杨振东。在一次访问当中，杨振东被问到最初是由什么萌发了对于音乐的兴趣呢？他说，小的时候表哥他们来家里玩，有一段时间进门就让我唱最拿手的歌，蔡依林的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，就光听我唱，他们不唱，也不知道是我唱的好听还是难听，反正从那个时候起就对于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大了。这个经历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。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这首新歌《一个人的逃跑》，来自于杨振东。 也在身边悄悄地降临，光芒一样如往挂着人群，城市的夜景独有的美丽，连你我都不想快点离去。城市里的灯火让人迷离，街头你这让人困扰的场景，说好下一街的我们快速逃跑，可你弃我而去。我一个人的街道，我一个人的悄地降临，狂风一样如往挂着人群，城市的夜景独有的美丽，连你我都不想快点离去。城市里的灯火让人迷离，街头你这让人困扰的场景，说好下一届的我们快速逃跑，可你弃我而去。我一个人的街道，我一个人的奔跑，一个人不停在街上寻找，一个人不停逃跑，一个人的故乡，一个人的情绪没人能看得到。Baby

三零幺泛黄的浮华贴纸，换了又换门和锁，老朋友家里做出什么样的生面孔，想了想在外面这些年头，我明明变得更加成熟，怎么却感觉越来越难爬上五楼。我想把第一首歌献给生活，尽管它总是丢给我一堆难题，我愿意把这首歌献给生活，总是丢给我一堆的难题，我愿意把这首歌献给生活，告诉他我还没有对错。 有原创大不同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孙云芳带来的《给你的歌》，一把吉他，简单的和弦，低吟前唱的温暖都可以直抵心间，整首歌都透着真情洋溢，清新唯美的感觉，听起来特别的舒服。好，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新歌，来自于孙云芳的《给你的歌》，小心被感动到哦。 有一天我背上行囊去往南远方，山有水有月亮，所以我等到从未有过的欢畅，忽然我装上你的模样，我不知道我的心是怎样在跳，你的笑 推荐这两首新歌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依旧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，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来进行投票。